阅读比赛能力很强的刘浩率先察觉到了场上的异常，他们那个猥琐的隐藏起来的牧师以及一句垃圾话后就一直不见人的方睿。于是下一秒，呼啸战队的团队频道里闪过一串感叹号，叹号来自于御灵者，这是呼啸队内约定的紧急求救讯号。呼啸所有人看到， 所有人的角色旋转着视角，然后所有人都没能找到御灵者在哪儿。猥琐，这是赵玉哲心中立即跳出的两个字。他烦这两个字，哪怕他出身于一个将这两个字发挥得很彻底的一支队伍，也从来没尝试过去了解这两个字。他只庆幸呼啸最终改变了风格，将这两个字给摒弃了。 只是到现在为止，摒弃的还不够彻底，队中依然还有这两个字的影子，比如阮永斌，猥琐地将角色隐藏起来，结果现在赵玉哲想帮他却找不到他。烦烦烦烦烦烦！赵玉哲恼火阮永斌的猥琐，同样还有队长唐昊，还有刘昊，还有林峰，他们都无法立即判断出御灵者的所在。 读懂一个约定的感叹号容易，可是和阮永斌的猥琐他们没有丝毫默契。他们是新呼啸的代表，而阮永斌却是那个被旧呼啸战队洗礼出来的牧师选手。除他以外的旧呼啸选手几乎都在队中失事，只是谁也没有想到，治疗这个职责有些不同的角色，居然也会因为旧友的风格和全队脱节。 而星星战队的方睿却因为坚持着一直以来的风格，反倒是他准确判断出了阮永斌的猥琐走位。他抓到了阮永斌，阮永斌发出求助信号，但是他的队友们却一时间无法找到他在哪儿。这看起来有些可笑的场面，却清晰地让所有意识到了呼啸战队目前是怎样的一支战队。选手出色， 角色强大，这些呼啸都具备。可是本赛季他们遇强不胜，这到底是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明白了，呼啸战队根本还在经历着转型的阵痛，他们在彻底毁弃猥琐。但这是呼啸战队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风格，只是放走了最为突出的猥琐大师方睿，将鬼迷神移改变为战斗贼， 根本不能彻底完成这一转型。呼啸要抛弃的是他们长久以来仰仗的根本，这对于一支战队来说无异于推倒重建。上一赛季他们的决心尚不明显，以方睿为首的在队中尚且占据主力的拥有猥琐风格的一派选手依然在发挥着他们的本领，展示着这支战队长久以来的灵魂。 在他们的辅佐之下，上赛季的呼啸战队看起来实力相当强劲。然而，呼啸战队的新核心唐昊，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辅佐的力量，反倒是和新人赵玉哲一起非常讨厌这批人的战斗方式。他看不到这支队伍的魂魄所在，只是主观地看重自己实力的强大。他希望自己的力量进一步被烘托、被放大。 而猥琐流却不是他喜欢的辅佐，他是队长，是核心，是一支队伍要围绕的中心。他不喜欢和猥琐流合作，于是连方睿这个最顶尖的猥琐流高手都失去了位置。方睿离开了，呼啸战队大把补充新选手，新选手围绕在唐昊身边，个个都不猥琐。 而原本那些擅长猥琐的班底全都在呼啸退居二线，等待他们的或者是和方睿一样的离开，再或者就是改变自己来迎合新的风格。放弃了猥琐流也未必就是末日，联盟太多取得出色成绩的豪强所仰仗的都不是猥琐流。可问题是，当呼啸选择抛弃他们熟悉了多年风格时， 他们对于新的打法和风格是否有清晰的意图和方向呢？以唐昊为中心的强攻型打法，这似乎是他们期望的路线。可是该如何实现这一点？选手之间如何配合？角色各承担什么职责？在战斗中有怎样的搭配攻击方式？回忆起呼啸战队本赛季的一场又一场比赛， 大家发现呼啸战队的转型，旧的去了，新的却没来。他们抛弃了猥琐流以后，根本就没有形成一套新的成熟的战术体系。遇到一些弱队，凭借唐昊等人强悍的实力还能硬吃下，可是一遇强队，没有清晰战术体系的他们可谓是破绽百出。呼啸战队的单人赛事成绩不错，可是他们的选手和角色都是有实力的，可是团队赛一团糟糕，正是因为没有成熟体系的原因。此时找不到御灵者，或许可以归诸为对猥琐流的抛弃不够完全彻底，可也显露出了呼啸战队的混乱。冠军，此时此刻真没什么人敢把这两个字和呼啸扯到一起了。冠军可不是拥有优势的选手和强大的角色就能随便堆出来的。呼啸几位无头苍蝇了一下下，自己判断不出御灵者的位置，总还可以在频道里问。阮永斌看到在意答复坐标，救援也总是赶来了。可星星早趁着呼啸这乱七八糟的功夫一通狂攻，打得呼啸完全失了分寸，该干什么完全都弄不清楚了。倒是在看到方瑞的海无量时，赵玉哲、林峰、刘浩这三位被方瑞一挑三的家伙攻击性倒是挺明确的，但方瑞多猥琐呀，哪会给他们留下危机的机会？看到敌方人多，一点都不逞强，广场里钻来跳去的，和三人玩起了躲猫猫。这一下就扯住三个选手，这哪行啊？刘浩很快就意识到了这种不平衡，但赵玉哲依旧勇敢地追逐着。刘浩出声提醒了一下，得到了交给我一个人就行的答复。这个答案刘浩真不认同，可是他却没有立即指出，因为他知道赵玉哲的性格，说出你一个人不行，这年轻人是肯定会恼火的，肯定适得其反。刘浩选择了沉默，他和林峰去支援其他处的战斗。结果片刻后，赵玉哲遭到方瑞伏击，星星战队甚至配合着伏击进行了转火。于是当赵玉哲在频道里敲出感叹号的时候，全队手忙脚乱地忙去支援。刘浩却对此早有预料，支援的相当及时准确。 来得好！ 赵玉哲对刘浩及时的援助大为好感，所有人也看到了刘浩在此时起到的关键作用。但是 早有准备的样子嘛。 从侧里朝他杀来的叶修冲他说，巨木啸几个技能移动瞬间闪到了暗无天日的身边，那么的流畅，那么的早有准备。紧跟着沐浴成风的炮火、一寸灰的鬼阵，还有星星的治疗小手冰凉都出现在刘浩的视野之内，转瞬之间攻击阵势凝结而成，目标暗无天日。中计！刘浩毫不迟疑就已经打下了感叹号，他丝毫不觉得靠自己单人之力就能突破星星这有预谋的集火攻势。可是此时就算被队友救下又能怎样呢？呼啸是这样的破绽百出，被星星掐住一个源头之后，一次又一次地攻击着他们的漏洞，他们疲于奔命，救完这个救那个，除了开场以后居然就再没有过一次主动的攻势。 狠狠地打！ 队长唐昊在叫着。可是此时呼啸的问题是用士气就可以解决的吗？他们的选手是不错，可是却也没有强到逆天，强到可以单凭实力就碾压一切的地步。他们不能，没有任何一支战队能。刘浩的暗无天日是第一个倒下的，不过纵观全场的话，即便是一场失败的比赛，刘浩的表现却不是亮点，他多次在关键时候起到关键作用，挽救着呼啸的局面。 如果你能完全专注于比赛的话，那会打成什么样呢？ 结果就在他倒下时，叶修再次向他唠叨起那个他厌倦了很久的话题。 还要怎样关注？你这个家伙怎么就这么喋喋不休的讨厌呢？你以为凭你这些垃圾话，人们就会觉得我没有好好表现吗？可 可笑。即便这是一场呼啸失败的比赛，但是自己的表现有谁能挑出什么不当？ 嫌疑人出局的呼啸在场上更加被动，而从始至终他们也压根没有主动过。呼啸的铁粉们看着他们的选手们是在那样高昂的士气下走上赛台，结果却好像是个纸老虎一样，瞬间就被别人撕得粉碎。如果是在一场激战中最终落败，虽难过却也不至于让人心灰意冷。可是呼啸这样貌似很有信心的上场，结果却是从头到尾被动的完败，让粉丝真的看不到丁点期待。绣有呼啸队徽的旗帜再一次黯然地垂下了，掌管着旗帜的那位呼啸铁粉此时无比怀念那个拥有犯罪组合的呼啸战队，即使他们在积分榜上的表现也未必比现在的呼啸强，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让粉丝这样无比的失望过。比赛需要胜利，可胜利也不是比赛的全部。本场的呼啸战队没有得分，没有强势的表现，只有咋咋呼呼好像很振奋的士气，结果到了场上像个气球一样瞬间就被扎爆了。这支队伍到底该让我们抱有什么样的期待？呼啸战队的粉丝们忽然就茫然了，一支尚在季后赛区的队伍居然就让很多人觉得失去方向了。